加紧上，手速够快的话，没有问题。叶修说道。这类话对于唐柔而言，无疑是非常有效的。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最后被叶修质疑一个手速不够的评价。他很清楚，手速是他目前最大的仰仗。如果连这个都被鄙视了，那真是要无地自容了。 接连的键盘敲击和鼠标的点击声混杂在一起，简单的攻击和技能急速的衔接在一起，飞快的轰到了牧师的身上。牧师全没想到对方的攻击节奏在这个时候竟然还能放快，他对于获救本就抱着很大期待的。 而此时，飞快流逝掉的生命让他的期待也渐渐的冷却了。他看着四个伙伴奔跑的越来越近，但是自己恐怕已经支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坚持住了！ 四人当中，元素法师还算是个远距离攻击手了，一进技能可攻击范围，立刻开始吟唱。 唐柔也是听到喊声，视角飞快地朝元素法师那边晃了一眼，看到那边正在吟唱。叶修的声音却也已经叫出：“士兵墙，再贴前两个身位。”唐柔连忙攻击前进，刚刚完成叶修所说的位移，就听身后一声脆响，三道冰墙已是笔直地立了起来，呈三角形相打。 如果自己不是冲出了这两个身位，明显会被冰墙锁在当中。这元素法师瞬间把冰墙准确摆出这么个造型，操作也算是不错了。靠，真背！ 那边元素法师郁闷的大叫：“你少说两句就没事了。”其他三人也是跟着郁闷。确实，元素法师如果不是喊了那一声“坚持住了”， 唐柔也不至于转回视角看看距离，如果不是转视角看了距离，叶修也不至于发现元素法师的吟唱动作是要起冰墙。而唐柔此时更要心虚一些，他很清楚，如果不是叶修，这里他是做不出这种判断的，八成是会被这冰墙给锁了。 虽然以他的高手速，瞬间就可以打碎冰墙，但是此时牧师也是需要争分夺秒才杀得掉的。这么一点点的耽搁，已经足以改变局面。好险！唐柔心下也是庆幸，手却未停，急促的操作声继续接连不断的响起。那牧师眼瞅这么一个手段也没能阻止到对方。 最后一丝期待终于也是消耗殆尽。那边元素法师又在吟唱下一个法术时，突的就看韩嫣柔已经窜开了身，回首一矛，最后一击敲到了牧师的身上，牧师的身子终于是倒了下去。对周牧师的名字已经按下，已经是死的不能再死。 只不过因为还没有选择回城复活，所以暂时还没有脱离队伍而已。下水！叶修已经给了唐柔新的指示。啊！唐柔一怔，下水那不是自曝其短？难道是想在这个时候让自己实战练习水战？唐柔疑惑着，却已经让韩嫣柔钻入了水中。 四人紧追着他的身后，完全已在攻击范围之内。 朝下，转身，倒游，翻一下。 叶修接连不断的指挥，唐柔这才反应过来。有了这提示器，自己实在不应该担心这个问题。 只是这样打的话，多少有些无趣啊。 不要操作的这么机械啊，用点心，找找节奏。 叶修看到唐柔操纵着韩嫣柔在水中按他的指示做着移动，突的又说了一句：“ 哦，龙牙，龙牙，现在。” 唐柔一边疑惑着，一边却还是操作了出去。 原本在他眼中时机完全不对的一记龙牙，结果却是准准刺到了穿游而过的鬼剑士之一身上。唐柔下意识的就是跟着一记攻击，结果挑出的天机却因为角色在水中的一个随波逐流的浮沉挑了个空。打中的没打中的都多多留心，叶修说。 哦，我明白。 唐柔明白了叶修的用意，而后再不对叶修发出的指示表示疑惑，而他的目光甚至都不怎么盯着敌人，这个差事已经完全交给了叶修。由叶修观察对方的举动给他指示，而他更多的是在用心观察每一击的时机，每一击的效果。 我靠，这怎么回事？这是 四人可也不蠢，下水后交手没几下就感觉不大一样，这妹子哪有一点不会水战的模样，完全可以说是精通啊。这样交战下去，四人根本没有半点机会，他们可都没什么水战功夫，只是仗着人多这才跳下来想欺负人，哪知人家根本不惧，水下打得反倒轻松起来。 靠啊，太奸诈了。 四人只觉中计，不敢再在水中缠斗，只是想赶紧跑上岸。唐柔毕竟是叶修指令在行事，多少还是要慢上一些，想完全缠住四人可能不大，但是最终却还是成功缠到了两人。毕竟在水底，这四人也实在是够渣。叶修的指示被唐柔原封不动地执行了，这样搞虽然还是有很大瑕疵，但应付眼前两个对手已经足够了。被唐柔缠住不能脱身是四人中的骑士和元素法师，此时全无抵抗之力，一心就想上岸，结果像是水流都有伤害一样，每滑了一下生命就要下一劫。两人当然知道这是韩嫣柔在不断的攻击，可是这有什么办法，水战他们心里已经有阴影，看到韩嫣柔在水中灵活准确的动作，自沉水底的心都有了，哪里还去想什么还手。骑士唯一做出的努力就是把盾牌在身边乱摆，试图能瞎蒙着挡上那么几下攻击，结果在叶修这双老辣的双眼之下，想搞无招胜有招那纯属幻想。韩嫣柔的攻击依旧是一下又一下回避过他盾牌的乱挡，攻击到他。 不行了， 两人都已经是吃过最好的药剂，药剂冷却中无法再补，自家的牧师又已经阵亡，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那两个呢？ 骑士终于是生命耗尽，角色悬浮在了水中，他知道元素法师是肯定和他同生共死了，不过两个鬼剑士貌似却是成功脱身了。灵魂的视角慢慢升高，骑士终于看到两个鬼剑士都已经爬上了小岛，正站在水岸边，有些手足无措地朝水中张望。 还在那干什么？快跑啊！ 骑士飞快回复，给二人去了条消息。元素法师已是死定，只剩两人的话，无论路上水里都显然不再会是韩嫣柔的对手，不趁这个机会逃跑，留下纯属等死。骑士此时只是懊悔，早知道一上来就应该直接跑路的，这样可能牺牲一人，但至少可以少死两人。 太小瞧对手了， 骑士泪流满面，在主城复活消息那二人快跑后，这才切出游戏外去 QQ 讨论组里汇报情况。进组一看，牧师同学已经在里面泪流满面的哭诉呢，会长马塔西风一直也没有说话。骑士搞不清目前是个什么状况， 悄悄发了一个流泪狂哭的表情，表示自己来了。 你也挂了？ 牧师看到后立刻问道。即使郁闷地敲上了个嗯，而后就见元素法师的名字也跳了出来，倒是没哭，而是用了一个怒火中烧的表情。 我也挂了。 讨论组里顿时一片安静，没有人接话。与此同时，苏沐橙那边靠着最初观察留下的印象追出了一路，结果原本物色的目标没有追到，误打误撞的却是碰上了另一个角色。工会的这帮家伙也很有逃亡的觉悟，一个个都把工会名给隐藏掉了。可这有什么用呢？他们这些角色个个都是第十区等级榜前百的角色，就是再死个十回八回都动摇不了他们的名字高挂首页。苏沐橙看到这么个家伙，没了工会名还真不敢确定，但翻开等级榜一查，五秒钟就已经确认是个黄蜂的玩家无疑。苏沐橙一共是碰了两家工会，先前击杀的两人都是中草堂的。此时桃园黄蜂的玩家心下还在窃笑，赞叹自己人品出色。结果眼下这位如果照直线走本不会有事儿，结果非要来点风骚的路线，于是就风骚到苏沐橙眼皮底下了。人品确实出色。苏沐橙飞炮追来，一炮丢了下去，水浪翻起，此人才大惊失色地转回视角，这才看到苏沐橙的风书烟幕竟然是已经到了身后。原以为已经是脱离危险了，这一下心情是从天堂直坠地狱，即使是脸着地儿都不足以发泄此时的心情。抵抗？那是不会想的，这玩家也就是玩了一个深潜，想试试能不能躲过，结果头刚扎下水，身子都没扭完全呢，又是一炮打在他的身上，水浪直接就把他掀到半空，在平静的湖面上是那么的显眼拉风。而后他就再没有沉下去，像打水漂时抛出的石子一样，在水面上蹦蹦跳跳的，待到静止不动时，生命已经清零。 追到了一个，看来是不会再有了。 苏沐橙一边队伍里发着消息，一边又是四下乱转寻觅，看能不能再装运气碰到一个。 早知道就和你一起了。 叶修这手的副本口是一个人都没见着，此时都已经放弃，也是在湖里乱转，看能不能撞到哪家工会的。 我杀掉了四个，正在朝第五个的方向追，也许还能赶上。 唐柔也是说着，他的情况叶修当然是很清楚，说出来只不过是为了和队里其他人交流一下情报。 哪个方向需要截吗？ 苏沐橙问。 不用，我可能会遇到。 叶修也乱转，也是有方向的，就是朝着那名鬼剑士跑出的方向。当时两个鬼剑士逃跑也是各走各的，唐柔最终也只能是拦下一个，另一个却像是苏沐橙那样，只是记得了逃出的方向，等解决掉这边后再看已经没了踪迹，只能是朝方向去追。叶修看在眼里，他那边又无事可做，自然也是游出来拦截。与此同时，三个人都在忙碌着，只有千城和马后炮两个还蹲在小岛上寂寞地画圈圈。叶修倒赶没忘两人，队伍里发着消息， 现在应该没有队伍还在副本里了，千城、马后炮，你俩也撤吧，去罪恶之城，如果途中遇到工会的人就见机行事。 罪恶之城？ 两人下意识地疑惑了一下，立刻已经反应过来。 当然是罪恶之城。 叶修微笑着重复了一下。罪恶之城， 等级虽是低了千波虎一个档次，但是刷罪恶之城副本的经验也远比在千波湖的野图上刷怪练级要来得丰厚，所以无论哪个等级阶段的玩家们练级都是每天刷两个副本的，一个是合适等级的，一个是略低一档次的，有的甚至会刷三个，把低两档的也刷进去。毕竟副本除了经验丰厚，好东西的爆率也比野图要强得多。 罪恶之城的话快点啊，没准直接就可以截到， 苏沐橙说。 嗯，大家各朝岸上方向去吧，不过路上发现情况也不要错过哦，反正就是这些人。 叶修说着，五人不同位置，此时却是各朝一个方向去了。千波湖这么大，不到百人在里面活动，想制造偶遇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事。五人一直都爬上了岸，也没再遇到什么工会的角色，在岸边又是四下扫了一圈，也是全无发现，于是笔直地杀向了罪恶之城。罪恶之城此时可就不比千波湖那么冷清了，正常情况下的最高等级玩家此时本就该在这里混，一个区里玩家那么多，保持在同一等级阶段的人自然是很多。此时罪恶之城里四处可见37级以上的玩家。 这边人多了可有点烦啊。 五人到了罪恶之城的副本监狱的大门外，朝里一望，副本队着实不少，不少角色头顶的工会称号可就是五人现在面对的那些工会。一看到这个，千城立刻叫了出来， 哎呀，有好多工会的人，咱们这下暴露了吧。 偷袭抢怪出身的千城对于暴露什么的最敏感了。 不慌， 叶修却是从容， 暴露也不要紧， 这样还能杀到吗？ 杀不到至少也让他们知道。 此时罪恶之城副本口的确不少工会的人都注意到了君莫笑一行，而且立刻向工会汇报。这些人也只是收到会长指示，让大家留意君莫笑这些人的动静，有发现就消息，倒也没说要做什么。针对叶修他们的打压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俱乐部工会们顾及形象都会有些藏藏掩掩，对自家这些新区网罗到的感情还不怎么牢靠的玩家们也是如此。此时各大工会基本上是同时收到了君莫笑等人出现在罪恶之城副本的消息，反应各不相一。 我靠啊，这帮家伙想搞什么，想搞什么。 烟雨锁楼这边是相当悲愤的，他们在千波湖吃了大亏，选择了退让。退让那也不能是干站着浪费时间，自然是去了下一档次的练级区，先跑来罪恶之城刷刷副本。哪知还没安稳多久，对方居然就又追到了，这也太不讲究了。 你是不是哪里得罪过叶秋了？ 烟雨锁楼私聊了一下烟雨苍苍，他已经怀疑到了这种地步。